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一些媒体围绕着我国扣留美国人的问题居心不良的大造舆论一事，11号回答了朝中社记者的提问。发言人指出，美国的一些保守媒体扯出荒唐的诡辩，说北朝鲜绑架一些美国人作为人质，意图利用为协商交易品和人体盾牌。正如我国国家保卫省发言人声明所指出那样，美国和敌对势力现在这个时刻也不断恶毒地干出严重的特大型犯罪行为，妄图除掉我国最高首脑部，颠覆我国制度。最近有一些美国人干出反对我国的犯罪行为而被扣留，并接受有关法律机关的调查。依法惩治罪犯是一个主权国家堂堂的权利。美国的保守媒体把被我方扣留的美国人描写为朝美两国协商的人质，这只是说明对国家主权没有起码常识的无知。这次被扣留的那些犯人的罪行即将公开于众，我国将全部揭发并彻底粉碎不良分子和敌对分子的种种反朝阴谋活动，毫不留情地惩罚罪犯，坚决保卫我们国家和制度，不让任何人加以触犯。